妨去这个互联网上去搜索一下，因为网络资源现在非常的发达，互联网上有很多这种卡丁车的比赛的视频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来体会一下今天我们说的关于卡丁车的一些感受和体验，是不是能从大家看比赛的途中也能够获取。如果再嫌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去卡丁车场哈，现在北京周边我知道其实也有很多哈， 很多很多， 也很方便哈，不管是娱乐性的也好，还是真正的这种有赛道这种体验性也好，大家也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个卡丁车啊。最开始从七十多年之前，从这个从割草机啊所改装 DIY 出来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车种哈、啊，去体验一下它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乐趣。那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李银的做客，给我们分享了关于卡丁车的自己的一些见闻，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再次感谢做客还有分享，谢谢， 谢谢。 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喂，老王。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啊？那就保险呀、啊！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在直播间为我们解答财富管理问题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 各位十分保险的听众大家好啊，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对于我们保险相关的知识信息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了解吧。 那今天的这十分钟呢，我们将会聚焦终身寿险。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终身寿险呢，目前市场上主流的终身寿险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定额终身寿啊，另外一种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增额终身寿。 嗯， 那什么意思呢？定额终身寿呢，但非常它的名称就非常清晰了，就是它的保额就是确定的，在我购买保险的第一天啊，我能承担什么样的保障，这个合同上就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比如说假如说我们自己拿我们自己公司的一款叫做京福世家这个产品、那可能40岁男性购买这款产品呢，年交保费大概是，我们之前算了一下，大概是16万的保费、可以承担800万左右的保额。也就是说当我交纳第一天保费的时候开始啊，这个发生身故这种情况，那保险公司呢就会直接赔付给我们800万的这样的一个金额。这个我们算了一下，首期保费杠杆率大概可以做到43-45%左右。杠杆率还是非常高的。这个是定额终身寿。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增额终身寿啊，相对于定额终身寿，它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保险金额是每年复利增加的。这个复利增加的系数是体现在合同条款中的。也就是说每年在之后每一年我的能够享受多少的保障，我是能够清晰明确的知道的。这个就适合在于我们现在的每年的，比如说物价在不断增长啊，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那我们今天购买保障呢，可能未来我们所享有的保障并不是在今天是一个等价的一个保障，它毕竟有货币的时间价值在里面。所以呢我可以通过购买这样的一种产品呢，让我的自己享有的保障也在逐渐的增加。那另外对于增额终身寿险，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的现金价值也在每年增加。如果说我真的不想持有这个保单了，那我想把这个保单退保，那我能够拿回来的钱，对于增额终身寿险来讲，它的现价增长的速度也是 比较不错的，那很多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些客户呢，就把这种增额终身寿险作为他财富增值的一个计划，并不简简单是一个保障的计划了，可以作为自己财富增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每年能够拿到的多少钱，或者说我每年我价值能增长多少，都是体现在现金价值表中的，体现在合同条款中的。所以我翻翻我的合同条款，我就知道，哎，明年我这个资产能有多少钱，后年我这个资产能有多少钱，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很多客户呢，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他，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底层资产的一个配置。 嗯， 就是说他有一些风险投资 ，OK， 没有问题，也做一些股票，也做一些基金，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最底层的拿增额终身寿险去做，因为这部分几乎可以相当于说，只要求你持有时间啊，几乎可以相当于说是无风险的一个产品了。 嗯，哎，那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不是买增额寿险的人要多一些？ 要多很多。现在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寿险产品，基本上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了。 嗯， 在市场上，这个产品卖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反观呢，这个定额终身寿险还有人买吗？嗯， 定额终身寿险呢，它也有它自己的功能。 嗯， 就是做什么呢？做财富传承的这样的使用。 哦， 因为它和这个增额终身寿险呢，都可以指定受益人嘛。 嗯， 但是呢，定额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在初期的杠杆率非常非常高。 嗯， 刚才介绍到，我交费第一年，我的首期保费杠杆率就是43倍左右。 嗯， 我交了16万，如果真的说我交完费没多长时间就发生身故了，保险公司直接赔给我家里800万，这个还是非对于一些比如说啊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嗯，可是年纪长的去买这种定额终身寿险，它的保费难道不会更高？ 对，它的杠杆率就会降低。嗯，杠杆率降低，因为我们刚才举的案例大概是一个40岁男性的这样一个案例。 嗯， 其实我们购买这种产品的很多这个经商的人会比较多。 嗯， 或者说这种家庭资产多样啊，家庭结构比较复杂的这种人比较多。 嗯， 他可能家里有比如说3-5个孩子啊，我通过指定受益人的方式，哎，就只给我最喜欢的那个孩子。那个另外两个孩子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就会对我更好。对我更好之后呢，我还可以改我的受益人啊，让另外两个孩子也分一点。所以我就可以随时的实现我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我的安排和分配。这个是这个寿险的一个在传承中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终身寿险可以起到一个传承的作用，可是这种事情靠谱吗？ 啊，还是非常靠谱的。因为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说传承的通道啊，或者说我们条款的约定，都是有我们的保险法呀，包括都会有整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去保障的。我们会通过保险呢，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通过受益人的方式，我就通过这个指定这个保单受益人的方式，我指定了我财产的受益人。 嗯， 啊，那这个还是非常我们说靠谱的这样一种方式的。 嗯，那买这种我想把这份保险传承给我的子女，嗯，买这样的保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有哪些风险是需要提前要告知消费者的吗？ 在购买这种产品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第一呢，虽然这个产品很好，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传承工具，它只是我们可以用的诸多传承工具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其他的，包括你的金融资产，包括你的非金融资产，其实都可以作为你的传承工具。但是呢，我们建议把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保单这种方式，指定的，或者说实现我的指定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那另外呢，这种产品呢，我们不建议说是单一的存在，刚才也介绍到，我们还建议配合你的遗嘱。 嗯， 配合你的这个其他的这种定向安排， 嗯， 啊，配合你部分资产的提前赠与等等，啊，去做一个完善的整体的资产传承计划， 嗯， 而不是说简简通过买一张保险，我就觉得，哎，我这都安排 OK 了， 嗯， 其实也不是的。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